Thank you.

是这个回顾，要展示很多这个数十年来我国自己家门辛勤创作的那些优秀的交响音乐和管弦乐作品。下一首是作曲家陈培军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第二交响曲《我的祖国》当中的戏曲，这是一段非常缓慢抒情带有缅怀的一段乐曲，它的标题是咏曲，就是在音乐营造一个这个雪花漫天飞舞，人们这个无论是借以抒发还是内心的一种缅怀，都是对革命人民志士和先烈的缅怀和赞颂。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